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收听的节目就是《漫游嗨翻天》啊！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啊。其实你说咱们在这个这么一个寒冷的晚上啊，因为最近两天我发现北京的气温真的是逐渐真是下降啊，到晚上的时候已经你发现脖子捂得很好了啊，这个脑袋啊，当然我不戴帽子。但是脑袋和脸已经非常的冷了，而且有的时候啊，这个耳朵啊都会有点冻红了。哎，所以这个我也就真是觉得，如果冬天啊有很多人还是在坚持健身或者在坚持跑步，我说实话，我个人非常的钦佩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很钦佩。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说啊，你比如说之前在热传的一些视频啊，什么这个冬天啊，外国哪个国家的家长啦、啊，又把孩子这个在冬泳啊，什么这种强身健体的这种体魄啊，这个反正我个人表示佩服。当然，咱们也没经受过那样的训练啊，咱们国家其实也没冷到那个份儿上。但是呢，我就是说这些的原因呢，就是说冬天其实从动物学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冬眠的季节，所以就说咱们其实冬天嘛，有点犯懒啊，就是咱们总觉得累。啊，或者说总觉得困，就不想去，出门。比如说啊，有事没事出门。你比如说夏天啊，是吧？有事没事出去吃个西瓜啊，逗逗鸟这种的不会。所以啊，到了这个冬天，更容易就在家中啊，无论是看看剧啊，还是玩一些游戏啊，反正就是宅着。所以啊，说到这个宅着啊，就跟大家说说这个，因为啊，很多朋友我估计都是。要是锁定收听呢，就能知道漫游嗨翻天啊，游戏的游，所以主要是讲一些啊游戏方面的资讯啊。如果您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没关系啊，因为我们节目也是持续在输出一些游戏方面的资讯。如果您喜欢，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讲讲这个任天堂。而任天堂其实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标杆了一种。啊，就玩游戏玩家无论现在在不在玩或者掌机，任天堂可算是一个标杆。从最早的我说几个啊， GBA 有没有怀念 GBA 啊， SP 当年 GBA 我记得有金卡银卡是吧，口袋妖怪的什么银版啊，后来 SP 其实现在想想还是挺厉害的啊，翻个小盖啊，然后是个彩色的，又是一个方形，又能读卡进去，然后啊打游戏那种。哎，当时其实感觉挺有意思，那会儿的游戏机制还有很多刷呀刷东西什么的。到后来啊，可能就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对任天堂的认识呢可能就停留在那会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到后来你包括这个 PSP 啊是吧，索尼啊 PS Station 啊 Xbox 是吧，这些都是主机方面，都是后来啊有些别的厂商也开始起家了啊。所以呢咱们说了这么多，就是说任天堂其实是一个很早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厂商，并且是制作了很经典的一些版本。那咱们今天说到任天堂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他又翻新了 GBA 吗？当然不是。其实咱们持续玩的小伙伴可能有注意到，任天堂在之前几期的时候其实有过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推出了新一款的掌机啊。当时大家也是对他那个寄予厚望，叫什么，叫 Switch。 Switch 啊， Switch 呢算是任天堂近期来的一个大动作了，而且很多人当时都是哎直接买是吧啊。任天堂当然也是营收额非常好，反正呢 Steam 游戏机大卖，反正是给足了这个任天堂的现金流啊。所以呢任天堂在发行完这 Switch 之后呢，当时一度面临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 Switch 没有一些匹配的游戏啊，就你买了 Switch， 你可能是机器非常好，但是没有游戏啊。之前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啊马里奥大叔啊，还有这个可能登陆的塞达尔，是吧？ 啊，但是其他游戏还比较少，所以呢这任天堂就为了他这个丰富他的这个 Switch 游戏机，不能让他就此就是枯萎了呀，所以呢就要开始加快手游的研发。但是啊，我们都知道任天堂到目前为止其实 Switch 手游没有出几款，而且呢都不是一般以小游戏之多啊为主，所以其实它的表现不太如预期那样发展的比较快，更多的呢可能是有一些滞后。但是呢任天堂表示他们的手游计划啊不会停下来。之前呢是华尔街日报啊，据那个消息称呢，任天堂希望啊在现有的合作伙伴和游戏开发商，也就是他的那个 DENA 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新的合作方，目的呢就是要加快手游的开发节奏。那任天堂也表示啊，已经跟多家的这个手游开发商协商过，但是暂时呢还没有确定下来啊，包括一些跟任天堂合作过游戏的开发商，例如咱举个例子啊，比如像那个恭候 Online Entertainment 那个公司，其实特别知名的一个任天堂的一个合作公司啊，啊，具体的这个英文发音也真的是比较绕口，反正简称就是 GOE 啊，那个公司其实已经跟任天堂接触过了。而任天堂开发手游，其实怎么说呢？咱们可以说最早是在2015年，对，没有几年，2015年应该那会儿是在3月份啊，任天堂跟这个 DENA 公司呢合作要开发手游，计划是啊在今年3月前推出五款手游。啊，计划在今年三月前啊，大家也可以想想，掐指一算，现在已经到了今年年底了，啊，当时双方呢各自向对方投资了22亿日元，啊，大约呢和1.08亿人民币，啊，任天堂呢持有 DENA 公司约10%的股份。随后啊，两家公司呢就合作推出了这个《超级马里奥跑酷》、啊《动物之森口袋营地》等四款游戏。你要是按照这个 DNA 游戏公司的说法，他们还将继续跟任天堂开发手游。在11月份的财报会议上呢， DNA 公司称呢，他们计划每年至少推出两款手游，但游戏形象和推出时间呢还在跟任天堂协商中啊。总之呢，我觉得无论如何啊，任天堂的手游计划是得加快的，因为 Switch 给了大家很好的一个希望，但是究竟能不能守住这希望，就看你的游戏能不能跟上了。好，说到这块儿，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继续漫游嗨翻天。 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海门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啊。咱们刚才讲到了任天堂开发手游哈，咱们接着说，除了这个 DNA 的公司呢，现在任天堂是怎么着啊？他呀是希望引入一个新的手游开发商。直接原因大家可能就是说是什么呀，就是这个 DNA 公司啊，它的游戏开发节奏远低于预期。因为目前呢 DNA 公司呢只拿出了四款手游啊，只有最后一款基于塞尔达传说开发的手游呢很可能是在明年上市。这个速度啊其实远低于这个预期了。引入新的手游开发商呢可能有助于手游推出节奏的加快。咱们再来说说任天堂为什么要这么砸手游啊。因为呢手游其实确实给任天堂带来了一部分新的收入增长。截止到今年的9月啊，任天堂前六个月智能设备和 IP 相关收入啊，总共是达179亿日元，约合 10.5 亿人民币啊，相比于去年同期呢增长了 426%。 这部分啊主要是手游，就是手游带来的这个增长导致了它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26% 啊，这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财报啊。不过呢根据游戏分析平台的这个数据呢，任天堂的手游带来的收入也并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他们说最新的动物之森口袋营地上线九天呢带来了1000万美元的收入，相比之下同时间段的这个超级马里奥跑酷啊，包括这个 iOS 和安卓平台是2400万美元。其实这个就很明显，为什么呢？你看你比如说动物之森口袋营地啊，是 DNA 推出的这个一款可以说是赶时间的一个手游吧，就有点赶工序，所以它其实玩了之后让大家感觉不是那么有诚意。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上线九天呢虽然带来了1000万美元收入，但是跟超级马里奥跑酷啊，虽然可能你说动物这个形象上啊，形象设计啊，动作啊没有太大的一个设计，比如说机制也是比较简单的这种跑酷，但是呢却造成了2400万美元的一个直线收入，比那个口袋营地要多出了1400万。那可以看到其实大家有时候还是比较现在趋于玩一些啊，比如说最直观的一些手游的设计啊，啊，简单的这种游戏机制，或许啊能够更加吸引人。啊，咱们再来说这个，还有一款手游叫《火焰文章英雄》啊，这个大家比较知名了，对不对？没错，那这个的收入呢，当然也是更知名，就是说达到了这个3300万美元。啊，咱们就姑且这么说啊，虽然上下国家的数量不同，对收入呢有影响。但是任天堂最重要的形象马里奥啊，收入表现虽然有2400万，但是也不够好。根据 APP 的数据来看啊，每月收入的排行榜上，王者荣耀啊、皇室战争啊等等游戏啊长期待在这个前十名，超级马里奥、火焰文章英雄等都没有进入前十名。那任天堂就在这个十月份称啊，超级马里奥跑酷的收入呢其实没有能够达到他们的预期。哎，说实话那肯定是没达到。马里奥作为任天堂基本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啊游戏卡通形象，可以说大家在小霸王学习机上哈，我们就在玩这个马里奥啊，所以说到今天推出了这么大款的这个手游才获得了2400万美元的一个收入，目前对于任天堂来讲确实不够理想。我觉得持续后续还能怎么样呢？这个 IP 可以沿用，但是更新还是要有的。好，那我们说到这块再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他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心甘情愿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 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六十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才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家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尔。相比这个任天堂啊，其实手游相比于他们的 Switch 游戏机的热卖来说啊，其实任天堂对手游的业务可以说怎么说呢？他其实觉得不怎么太重要。根据任天堂公布的数据啊，卖价2000多元的 Switch 销量呢，目前已经是达到了1000万台。单游戏机的销量呢，就带来了200亿人民币啊 ！Switch 游戏机呢，至少搭配卖出一款游戏，所以呢，说现在 Switch 游戏机虽然大卖，任天堂拥有了充足的这个现金流，投入一笔钱做手游呢，对任天堂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负担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啊，这个任天堂的 Switch 啊，到底最近有什么新的动作，或者说它这个 Switch？还能坚持多久呢？我们不妨也来看看啊。之前有过一个美国黑色星期五，那在线交易额呢，大约达到了50.3亿美元。卖最多的是什么呀？是任天堂的 Switch 游戏机。所以就是说，根据这个统计啊，他们其实在黑色星期五当天呢，和2016年的黑色星期五相比呢，增加了 16.9%。所以也就是说，当时买的最多的这个东西是任天堂的 Switch 游戏机。在移动设备上下单的购买总量呢为20亿美元啊，这又是一个统计，占所有销售额的 36.9%， 移动流量呢占所有访问量的 54.3%， 但智能手机就占据 44.6% 的访问量。这也就是说啊，这现在大家已经是趋于一种手机网上订单，手机网上买东西，而且用一些移动的设备来更新自己的一个需求。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吧。但是单就这个 Switch 来说啊，我个人啊，可以说因为我的搭档小美啊是入手了一款，但是后来我问他都是在吃灰啊，其实就是因为游戏不多。后来我也是当然我没有入手 Switch， 我拿我朋友的 Switch 试了一下，在玩那个新出的应该是超级马里奥那个应该超级马里奥大叔啊，后来玩了两把呢，我个人的对超级马里奥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觉得，其实 很多画面很好，而且操作感呢，对于这个 PSP 这种上一代游戏的主机来讲，不能说主机，就是说移动设备这种来讲，进步的太多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啊，主机是很大连接电视，但是像手上玩游戏呢，大家很多人就被手机所取代了，所以导致 PSP 之后呢，由于智能手机的涌入，而没有第二款的这个智能游戏设备来填补这个空缺。那正好这个时候呢，啊，任天堂出来一款游戏的移动设备叫 Switch 啊，大家也觉得还不错，而且任天堂呢在发布会上也是把它啊，基本是包装的很不错，大家当时以为会有很多游戏，所以就很多人都入手买了。而且之前我记得我们还做过几期节目说 Switch 啊，当时销量比较堪忧，但是后来呢又逐步有所上升。我觉得首先啊，就是大家其实没得选择，因为在现阶段呢，你要是想买一个游戏的这个移动它拿在手上的这种游戏移动设备来讲，只有 Switch 了，因为 PSP 已经脱节太久了，所以造成了的这个任天堂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有一个垄断的效果。咱不论它的游戏出的快与慢，但是它游戏机的销量，我觉得势必会带来一大部分的这种用户粘度。如果它能够在这个时候跟上游戏的研发，我相信它一定会攥住这团用户。好了，上半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再来听最后一首歌曲。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半点过后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海文天啊，晚上好，我是徐克。那咱们上半场跟大家其实说了说这个任天堂啊，它的很多动作。咱下半场啊，咱再跟大家唠唠这个腾讯。啊，说聊什么呢？腾讯， 其实腾讯很简单，有一点是说它推出了一个新的游戏信用制度。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腾讯它目前就有两款游戏特别火热，其实这两款游戏要我说啊，完全是一个模子，只不过换在不同的这个设备上来进行。一个就是这个王者荣耀啊，移动端现在最火热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英雄联盟啊，电脑端基本最火热。这两个游戏都是 MOBA 的游戏，我相信也不用多说啊，大家都能这个有所了解。就是说这两款游戏啊，可以说是几经风雨几经泪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在玩这两款游戏呢，大家会发现它是一个五人组队的对抗游戏，所以很多人经常会说队友坑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却无法去逆转这个局面。就是说他坑就他坑，你控制不了他，你只有玩好你自己。就这里边曾经玩游戏的时候出来很多励志的话语啊，什么比如说不要管其他人，就做好你自己啊，不论其他人送人头还是怎么样，你就坚持要好好打，你知道。但是在很多时候你越是这样倾尽200%去付出，但是最后换来的是你还是无法去左右这个战局的时候，真的心累。两个字，心累。为什么这么说呢？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非常用力的去打一把，但是就是因为某个人的心情不好啊，他就是要输掉这场比赛，就跟踢足球一样，上场之后那个人就是不踢啊，你还没办法把他换掉，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踢足球你还可以有个单带，但是这不行，这必须得靠这个另外几个人。所以就是说这个系统呢，大家一直很诟病，也是很多人放弃了这个游戏的一个理念。但是最近呢，腾讯就是也是可能意识到了这个，上线了一款机制啊，就是说举报他人。因为原来其实在游戏中举报是可以举，很方便，但是呢他可能真正受到判罚的几率非常小，而且也不会有什么事儿。而当他每次呢基本能坑害己方队友这边四个人，是吧，就比如说对方赢了吧，就给对方送福利，坑害己方这边四个，那他其实一天也坑不少人的。所以呢腾讯呢就近日上线了一个什么呢，叫游戏信用的新功能啊。这是源于官网对游戏信用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说什么呢，最近腾讯的官网对游戏信用啊写了这么一段话，说他呀是腾讯游戏安全中心，针对玩家在腾讯游戏中的账号信息、日常活跃、游戏资产安全贡献和作弊处罚等多维度的信息，通过一个大数据综合算出的一个信用水平评分。那当然评分越高代表信用越好。就是说啊，大家在这个信用的体制下将会更直接了解到这个人的刚才我说的这个多方面的维度角度。那账号信息和真实个人信息呢又挂钩啊，日常活跃呢就是指玩游戏的一个时长啊，所以经常玩游戏呢可以提高信用。游戏资产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游戏中的这个装备啊、道具、金币等等等等啊，也就意味着您这个氪金的越多，资产和信用也就越高。安全贡献呢鼓励玩家积极举报游戏内的作弊等恶意行为，以提高自己的信用值。如果玩家自己存在消极行为啊，比如说这个逃跑啊、挂机、骂人等等等等，那么呢不但会被禁止参加这个游戏中的所谓排位赛，而且还会受到其他的处罚，信用呢也会被扣分啊。简而言之啊，在这个系统下呢，就是信用分越高的人越厉害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它的推出本意就是为了打击多人竞技游戏中的恶意行为，因为他们其实严重影响到了游戏的平衡性和玩家体验。其实在今年早些时候，腾讯有这么一批玩家，就是玩王者荣耀曾经发过一个声明啊，消极的玩家曾经发过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说什么呢？就是大概啊，就是说这个啊，并按照规则呢，就是说一定要严惩这里边无论是外挂啊，还是这个挂机、消极逃跑的这些人啊，就是他们说呢，外挂是永远没有办法杜绝，但是可以打击啊，所以就是说，嗨，甭管怎么样，坚持来办。行，说了这么多，我们先来放首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说出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 让你疯，让你去放纵， 关于流言，我装作糊涂愚蠢。 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免得他的心你是否能够了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 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咖啡店。晚上好，我是徐克。啊，咱们刚才说到了他的这个信用机制，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一是给很多人玩家都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就是很多人会认为啊，举报我挂机就挂机啊，我淘宝就淘宝，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太大的惩罚，我继续可以玩这个游戏，所以这就让大家觉得其实很鸡肋，这个游戏的这个体验让大家也是很严重影响。就比如说我们那会儿大学时候几个玩的非常好的朋友，那无不例外啊，都是经历过这个之后啊，就是大家后来也就消极了。因为你比如说有时候双排啊，你另外三个人都很努力啊，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很菜的，但是另外两个人啊，有其中一个人就是一直在送人头啊，挂机泉水，你真的没有办法，你又不能说替他玩，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非常生气。然后我们也是知道，其实玩游戏的时候在打排位，如果你输一把啊，你可能下一把再赢呢，就等于跟这个输的抵消了，你还得再多赢一把，所以其实变相来讲就是增加了一个游戏的时间。所以总归来说呢，就觉得这种行为如果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惩罚机制，因为他如果在游戏里挂机啊逃跑，你顶多也就是在游戏之后可以举报，但是你举报之后没有太大的用处，就是你还得继续下一把游戏，并不是说你举报之后你这场的分能够还给你，所以 这就造成了其实你到最后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一个你直观上啊，就是他比如说逃跑或者怎么样，能有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惩罚机制，所以也都造成了很多人伤心。但是呢，腾讯我觉得目前面临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什么呢？咱们说的这个吃鸡的这个游戏《绝地求生》啊，可以说是现在宣布正式要进入中国了。但是这个游戏啊，真的是一个外挂的重灾区啊，因为 FPS 游戏真的很好制作外挂，不少玩家呀、早已对其中屡禁不止的这种作弊行为感到非常恼火。推出信用积分系统呢，也是鼓励玩家举报打击外挂的，这可以说途径之一。但是目前呀、没有关于信用系统更多细节的透露，比如说各个维度的权重啊，或者取舍怎么样。而且另外呢，游戏信用有没有其他用途，玩家会不会真的在意这个体系，也是一个待解答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玩家究竟在不在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本身。好，那我们也是持续期待啊，看腾讯能做出怎么样一个动作。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 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 想他。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克啊，其实我们说了这些这么多啊，其实不妨就是想跟大家说一点啊，其实开挂，很多人说不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开挂，说实话我也不理解，但是怎么说呢，在很多时候，比如说外挂的产生啊，你不得不说是一个游戏漏洞，首先是一个生产商的一个没有太过于啊，就是说当然也无法杜绝啊，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机制 FPS 游戏它真的很容易涉及外挂，很多人，当然我觉得第一游戏开发商呢需要跟进这个反作弊的手段啊，你比如说现在吃鸡游戏其实外挂这么猖獗，不是我们玩家的错，而是这个游戏开发商蓝洞啊，你当然可能蓝洞是韩国的一家小公司啊，他们也当然没有能力不如咱们中国的这些公司这么厉害，但是呢就是说他为什么不去设计一些比如说反外挂的一些机制，是吧，我觉得这是其一我们要去了解的一个事情。其二呢就是那他可不可以啊，比如说从他的本地数据流量去上传，不要上传到玩家各个的电脑里边，这样通过应用呢也能减少一部分外挂的开发。其次呢我觉得就是他对于他们的这个核心代码能不能够保管的稍微就是说细致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研发外挂他肯定需要拿到核心的这个数据组啊，一旦拿到而且又是 FPS 游戏相对有单一，所以外挂简直是就跟当年 CS 的外挂一样很简单，但是呢当然不得不否认 CS 外挂现在还有啊，但是呢经过我们这个完美代理之后国服之后呢真的是还好啊，因为有很多的反作弊的系统啊，又或者说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它的一些预防机制啊很多的一些游戏运行机制啊，核心代码的变换等等。所以就是说到这块呢真的想说我们玩家玩这款游戏可能没有太多的别的想法，就是想把它玩得好，而不想因为外挂的体验去影响了我们一个自身的一个游戏体验。因为有的时候这样很多其实在咱们游戏市场有很多很多的游戏到最后都是因为外挂就这样就消亡了，可能这款游戏当初真的非常的好，无论是从设计还是从游戏的机制玩法上，可以说那游戏设计的都非常没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外挂到最后这款游戏就没了。所以我觉得一款游戏真的如果说它机制设置的好不好或者说它的画面设置好不好这都不是重点，最最重点就是能不能有一个啊，没有外挂的游戏环境，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游戏目前为止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包括对平衡性一个好的改善。好了，到了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回来之后，继续我们最后一点的漫游嗨翻天。 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又大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多， 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 很痛。 好，欢迎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的就是麦瑶嗨翻天啊。大家好，我是徐克。其实到了节目的最后呢，就给大家很多听众也说啊，你能不能推荐几款就是你平常在玩的游戏啊。我觉得没问题啊，当然愿意分享给大家啊。我其实目前还是主要是一个暴雪粉，倒不是说别的，因为我觉得暴雪很多游戏在我的生命里可以说占据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时段，这个体验真的非常奇妙。在我上初一的时候，六年级的时候，这款游戏就有，到现在还有，而且跟那会儿的是完全相通的。游戏的地图啊，装备道具，就是好像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很多人就理解这个游戏，对，就是魔兽世界。我基本现在还会每天去玩魔兽世界，做以前没做的成就任务啊，去赢头衔啊，去赢很多的一些奖励，去完成很多的这个啊，他坐骑的一些奖励也好啊，还是别的幻化的一些奖励也好，每天上去呢，感觉像是在跟一朋友聊天，像是在回顾自己之前的人生一样，非常有美感。另外我在玩的几款游戏呢，就是有可能之前玩了玩暗黑三啊，当然还有最近很火的这个吃鸡啊，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我日常目前每天在玩的一款游戏。当然还会有问，那你手游有没有玩什么呀？那我只能说，之前我是一个手游重度患者，但是在手游逐渐都套路了以后，我现在会选择欢乐斗地主。好了，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游戏推荐，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就是青春联盟，那我们明天见，8点到9点漫游嗨翻天，不见不散，拜拜。 中の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花。